李千娜2020有伤更有暖全新单曲不敢听的歌。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周末一起去看表演吧。 好啊，去哪里看呢？ 在哪里都可以，只要上网就可以一起看魏武营精彩表演。即日起至5月31日，每个周末准时收看魏武营 YouTube 频道。 哇，周六晚上7点半有魏武营春意线上音乐厅系列，周日晚上9点半还有魏武营第6剧场短剧。 更多演出资讯快上魏武营官网查询。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暗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今天在就职演说当中宣示修改宪法，立法院国民党团呼吁总统说清楚修宪范畴。国民党团指出，蔡总统说要成立修宪委员会，但在两岸关系的部分又强调遵循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关系既要遵循宪法又要修宪，修宪有没有牵涉到敏感的两岸关系还有国家定位？何况修宪除了必须取得朝野共识，公民投票复决还要取得965万人同意才能通过，堪称超高门槛。国民党立委解读，蔡总统一方面借由抛出修宪安抚独派，另一方面明知修宪很难通过，想以最大共识的下修18岁公民权投票权留下历史定位。国民党团认为，修宪与一般修法门槛不同，未来国会要有3/4出席同意才可能通过，公告半年之后交由人民投票复决，按照现有立委席次分配，至少要有85席立委同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团的40席，修宪无法通过，国民党团将扮演更重要的关键角色。任何修宪议题都能审慎讨论，但至少要有18岁投票权以及20岁参政权两个成果，不要因为其他争议导致修宪原地踏步。如果蔡总统愿意召开宪改国事会议，邀请各政党领袖先谈，国民党也很欢迎。蔡英文总统今天的就职演说谈及两岸关系时，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8字真言。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至于蔡总统提到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和分歧扩大。马晓光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位共识，就是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无党籍立委傅昆萁炒作股票判刑2年10个月有期徒刑，必须入狱。花莲地检署原定21号，也就是明天发监，傅昆萁具状申请延后入监，检方准许26号发监。傅昆萁收到花莲地检署的传票之后，以尚未收到判决事项，具状申请延后执行。 花莲地检署考量傅昆萁当时确实还没收到判决，而且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申请延后的时间在合理范围，地检署同意延后执行。矫正署花莲监狱指出，正值防疫期间，入监者先隔离14天。原在台中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服务的吴姓原警，涉嫌于105年间和同学及其女友喝酒后，趁机性侵同学女友。吴姓男子付了60万元和解，法院判决缓刑确定，工程会今天惩处休职1年6个月。工程会认为，吴姓男子身为执法人员，没能戒慎言行，竟然趁机性侵同学女友，以致被害人身心受创，考量犯后尚知悔悟，与被害人和解，判决休职1年6个月。PC 品牌大厂华硕爆发了采购弊案，公司内部采购部门疑似舞弊，检调单位发动搜索，带回了采购部门涉案人员和市政，全案还在侦讯。华硕证实正是主动通报，公司定期执行集团内部稽核还有内部控制的查核程序，发现采购部门2名人员的行为异常及不合常规之交易安排，申请由检调单位调查厘清市政。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47点，来到10907点，成交金额168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20点，涨幅1.08%，2065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19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28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1点，10981点。香港现在下跌12点，24375点。新加坡下跌16点，2564点。滞留方面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各地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五月要六百好岁咯。 是啊，今年缴纳期间对5月初1到6月初1，会记得准时缴纳，也若无会好加收滞纳金哦。 听讲用网络纳税真方便呢。 对啊，会当扫税单顶端的 QR code， 买当下载行动支付 APP， 或者是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线上查纳税。 真好哦，以后唔免出门纳税咯。 五月缴纳房屋税，全民一起智慧配。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rash into me like a car， Hit me with the adrenaline. 下午的两点钟来到了星期三，哥哥妹妹有意思，淋上汽油吧，烧毁吧，让我们的星期三热起来。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不是笑声，应该是掌声加掌声，掌声加尖叫，广播女神归位， 大家好。 让我们的 Ladies Night 提前开跑哦！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erly 五四三。 星期三，星期三 ，Ladies Night 不用等到 night， 我们下午两点钟就开始。 摇摇摆摆， 摇摇摆摆。欢迎你在上班族五四三的时间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摇摆，0223639955 0223639955，或是真的不方便打电话，你也可以利用文字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道搜寻飞碟联播网，或是 YouTube 搜寻哥哥妹妹有意思，进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吧。 日复一日的生活 over and over， 你需要些兴奋剂吗？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Ecstasy，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成为你每天下午上班时间的兴奋剂，两点钟到四点钟。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老王。 嗨，老王。 是我昨天有call in青春之歌。 呀、yeah.。 然后就是有看到留言，大家都就是有讲说数码宝贝电影版。 嗯嗯嗯。 我昨天晚上立马去看。哇。 然后有哭吗？ 哦，而且昨天我有点吓到，因为昨天我是去那个西维修。厂里还是有二三十个人，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哦， 我想说我应该会 开始回复了。 连续十三零确诊之后，我觉得这个最开心的其中一个厂商可能就是电影院了吧？ 对啊，我想说这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我应该稳稳的包场了，想不到这么多人。 嗯嗯 嗯嗯。然后就是我也想说我会哭，然后结果我就是在打最后魔王的时候，我一听到后面人一直在啜泣，然后也哭太惨了吧？我想说这没什么好哭的、 啊， 结果最后一幕我还是被骗到了眼泪。 哎呦，所以还是哭了。 可是那个哭点有点太快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美中不足，不然我可以好好哭一场。 哦，你说来得太快，没有铺陈， 没有，这去得太快， 哦、去得太快。 就是对，一下子就没了这样。 嗯嗯嗯嗯， 对 对, 對，让我有一点小小失望。 哦， 对，就想分享一下 数码宝贝电影版。 是的， 谢谢你老王， 再会了，拜拜， 拜拜。Yo。Every little thing， 所有的小事都欢迎你，小事变乐事，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给我们，给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广大的上班族劳工朋友们。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上班族543时间。今天来到星期三，第一个小时我们上班族543之外，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室开放的时候，所以也欢迎你准备好你的秘密，在下个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

They say,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en I was passing by.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Oh,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And oh my, I like your style.You make me wanna cr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So I say,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oh-oh. I've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 before. They say,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ay-ay. And when you're done, I'll make you do it all again.I say, oh my God, I see you walking by. Take my hand, my dear, and look me in my eyes. Just like a monkey, I've been dancing my whole life. And you just beg to see me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Oh,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And oh my, I like your style.You make me wanna cr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So I say,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Oh, oh, oh, oh, oh, oh, oh. I've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 before. Oh, they say,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ay, ay. When you're done, I'll make you do it all again. So I say,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oh-oh, whoa-oh, whoa-oh. I've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 before. They say,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ay-ay. When you're done, I'll make you do it all again. So I say,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oh-oh, whoa-oh, whoa-oh. I've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 before. They say,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ay, ay. And when you're done, I'll make you do it all again. All Again， 听到这首歌曲 acoustic 版本的 Dance Monkey， 来自于 Matt Johnson。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两天不见的广播女神，这两天发生些什么事情？跟我们就是， 昨天那一集我觉得蛮好笑的。 你说综艺三国志啊？ 对，但是我， 但你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 对，不能讲。 哦，你说笑点也不能讲。 对啊，因为太容易破梗了。 好吧， 我就想说，哎，五二零你会给老婆一小惊喜吗？ 啊，今天五二零，你说我啊？ 啊？难道是 我要给老婆小惊喜啊？ 会吗？看我刚刚反应是现在才想到。 我们不要破坏这首天才的歌，为大家介绍这位，他叫 Jacob Collier， 他真的是一个音乐天才，非常非常的好听，绝对音感，对于这个乐理方面，哇，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跟 Herbie Hancock 讲就是爵士和弦，实在是五体投地。这是他的新歌，叫做 All I Need。 Cause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Huh. Cause you are all I need. All I need. So I'll be singing in the starlight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Oh, oh no. Cause I love your smile and it makes me feel alright. Oh, oh. I'll be singing to the sun, it will always be the one for me. Let your love shine out.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t stop thinking. You are all I need. You are all I need. So I'll be singing in the starlight underneath. 这一生当中呢，想要去看的两场现场演出，虽然他们也常在 Facebook 或是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其中一个就是现在你听到的 Jacob Colli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Mark Ribbiet， 非常酷，两个人现场超强，然后即兴的能力卓越。Mark 的即兴的是词的部分，然后他会一开始先做 beat。做一首 B 以后呢，他就现场接 call in， 然后或是看大家的留言，然后想说哦，我要讲什么呢？然后开始，其实有一点点像 rap， 可是他的主轴应该是放在就是他的音乐部分。 那你有在直播的时候留言过吗？ 我想想，有，我有试着留言过、嗯，但后来因为看的人实在太多了， 洗超快这样。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还有 call in 专线，他会跟就是聊聊天这样子。那 Jacob Collier 就是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新歌，里面也有一点他的东西，他可以在一个和弦上面转调、转调、转调、转调，然后转到你不知道去了哪里，非常厉害的一位天才音乐人。 Some nights be better with you. Yes, I hope we slowly kind of mood. And tonight we on 100. Now drop off the baby mama, keeping it cute. 那么广播女神的520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啊，上班跟大家一样的。虾皮偷几包饼干， 在520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吗？除了日常平常的上班之外，有事要做，没事要做，都欢迎你继续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 I'm like a cowgirl, I'm a country fan. Ain't talking medicine, but I made a morphine. Ever since I put the cookie on quarantine, like a relay race. When I run up in the spot, there's no day place. Slide on the door, I'ma need my skates. Social distance, I'ma need my space. I done did it, I won with it. I made peace with myself, at one with it. I can't let that goofy nigga come dumping it. I told boys, shoot it, shot, bust guns in it. I mean, I know that you feeling me, I could tell that you feeling me. Acting like you was getting me, boy, you really be killing me. How you digging me, igging me? Boy,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Is you like a comedian?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My chest, my breath. 听众在关心张立东520没有对女神表达什么吗？ 怎么可能？哦，但是我们两个最近 每天见啊， 没有，而且迷上了。 迷上什么？ 哈根达斯甜筒冰淇淋，你知道多好吃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在录影有这个东西？ 因为有台视有一个员工的像福利社的地方，然后就他们那边的东西都会比较便宜，就是给员工的福利。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台视录影，我们在等 setting 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哎，那现在在等，那下午茶点心我们要吃什么？”就买了一些冰来，或是拿他们也会有红瑞珍三明治之类的。然后因为平常你很少煮，我们这么抠门，就是不会主动去买。 他跟大家 来吃，对，你只会在餐厅吃到饱的时候狂挖来吃而已。所以呢，我根本就没有吃过他的甜筒冰淇淋，就一拿到就想说这什么啊，然后想说一咬， 各位，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有些对于乡巴佬的见识。要小心。 等一下，你有吃过哈根达斯的甜筒冰淇淋吗？ 就是吴玛丽呢，她有一个特质，她讲什么东西你会很想要去试。 不是不是，她那个巧克力 有点像阮老师的感觉。 她那个 讲什么？ 各位朋友，那个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巧克力甜筒，它从上面那个圆球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跟上，就是你一咬就发现这个可以追到下面饼皮呢，饼皮也不会让你失望。它是有点厚度，它是脆的。 好， 可以叫你去高级的饭店，它现烤饼干卷起来给你吃， 烤。 哦，然后我们就现在每天只要到台视，那个梦想支撑我们一天录影的动力，就是我们结束回到台 视 要冲去吃冰。所以呢，昨天一收工，然后我就偷偷摸摸就是在回程游览车就先发讯问工作人员说：“哎，请问一下那个 今天有冰吗？ 福利社到几点？”然后他就说：“哦，一般到几点？”我说：“那我要吃冰。”然后说：“哦，好啊，那结束带你去。”就在我要走进那个 BB 入口的时候，张立东眼角余光看到， 冲进来， 你要吃冰，然后就拿皮夹，我们就一起冲进去，然后就沿路向两个风大喊：“冰棒，冰棒，甜筒，卖完了。” 可以再往前走一个路口，就 Häagen-Dazs 的专卖店。 你知道那原价很贵耶？ 你在乎那一点钱吗？ 当然。 What？ 你赚那么多，你在乎那十几块？ 不止哦，我记得它是超便宜耶。 超便宜是多少？你说台视员工福利社的 Häagen-Dazs 的甜筒卖到多少？ 三四十吧。 那一支原价多少？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100？ 那是不是只差十几块嘛？ 是70，如果是30块，那就70块了，甚至60块。 你在乎那70块？ 60块，我还可以再喝一杯饮料。 你在乎那个？ 嗯。 赚这么多，别在乎了吧？ 不行啊！然后他昨天就是没有甜筒，我们两个就在柜台这样愣了3秒。张立东就是说，那还有什么口味？就是现场只剩那个圆的那种挖的冰淇淋，然后剩白桃跟抹茶。你知道，人你在没有你第一顺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坚强的转身离开， 就不要勉强自己。 他硬要买一个白桃什么的 啊。 在聊天室当中呢，咪妈咪说，其实 Häagen-Dazs 的冰淇淋脆皮甜筒系列现在在便利商店都买得到。 嗯，我知道啊，我特别 Google 过了。 对啊，那你那个， 我想吃便宜的。 不是，那就是贪小便宜而已嘛。你只是、 啊、 就是因为 CP 值让你的那个觉得哇，这个很划算。 它甜筒真的很好吃，下面那个甜筒，它真的是好吃的冰。 OK， 本来就很好吃， 加上便宜 就会更好吃。哎、欸，你拿一张钞票出去，还可以至少拿一颗50回来，跟你付张钞票都不一定买到那一支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身为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你不应该被就是价钱而左右你的想法，就是好吃就是好吃，跟价钱是没有关系的。 它本来就好吃啊，只是价钱让它更好吃嘛，这是心里的愉悦加成。 好的。因为其实我也是甜筒爱好者， 嗯， 但是没错，就是那种机器出来的东西，下面的饼皮就会变得，有的会变软软的， 软软， 就会变得不太好吃。直到最后一口，就是会把所有的巧克力酱都挤在下面，然后那个变成一块巧克力的时候，但常常就是中间那一段的确是有点难受了。We're not fragile, and we sure don't break easy. You know it's so hard to cope when you're just hoping there's hope. We're all hanging on by a thread. We're all staring at the razor's edge, but we're not gonna step off the Our enemy is a cold, indiscriminate monster. It doesn't care if you're old or newborn. It exists to kill. You and I are nothing to it. It has no heart or soul or conscience. Do we fear it? Yeah. Do we cower before it? Hell no. We're the blood and guts human race, and we win. You know that it's right, so we just gotta fight. Yeah, we're all 魔女神回头看了一下现在几点，怎么这一段做得很长的感觉，发现哎，为什么时钟被贴起来了？ 不是很长，我是一再确认，想说录音键时钟被贴起来，它时间这种误差很大嘛，于是我就一直来回比对两个时间。 你从哪里比对哪里？ 就是从电脑那个萤幕。 哦，你视力可以看到这么远啊？ 对啊。 OK。没差多少了。 对，没 差十几秒。 哦，不是差三秒之类的。 嗯。 因为被遮起来的秒数我看不到 哦，差个将近十秒了，对啊，差不多了， 就坏很久了吗？ 就从星期一啊，从我们对我星期一来的时候，它就这样子。 你不觉得录音间的这个被白布遮起来那种感觉很不祥吗？ 哦，可是不是就是有东西坏掉了，或是人死掉了，你就用白布遮起来啊？ 所以很不祥啊，想说怎么？我在上面涂鸦，让它看起来可爱一点吧。 好啊，可以哦。0236399555，嗨，你好啊！ 你好，又是我，我是老王。 嗨，怎么了？ 我想说，反正我很闲， 嗯， 我全身都被薪水小偷的糖衣覆盖着，就举起了我无聊的右手，口音进来了。 好的，没有问题， 我 们欢迎你。 我刚刚很无聊的滑手机，看到了一个梗图， 嗯嗯， 就是《鬼灭之刃》已经完结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旁边就是在讲说《鬼灭之刃》开始连载的时候，库拉皮卡上在船上，《鬼灭之刃》完结了以后，库拉皮卡还在船上。我在想说，那我到底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猎人的完结啊？ 欸，为什么库拉皮卡现在人在船上啊？ 你说去黑暗大陆、啊、 现在进入到哪里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黑暗大陆， 就我们开始没追的地方啊。 哦，我在更早之前就没追了。 对对对，我也是差不多这边停下来，因为后面真的字太多了。 嗯，好的，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就是相较之下，相比之下，你就会觉得鬼灭之刃或是九九，因为有人去查了一下说就是鬼灭之刃的作者，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是在讲吸血鬼的故事嘛， 嗯， 然后说其实就是荒木老师影响他甚深， 嗯， 就是那种出场节奏很明快， 嗯， 你要领便当你快领，然后你打一个魔王其实就是两集最多三集 啪啪啪 把你打完，不会就是一个就是打这么久，不管像航海王、海贼王还是像 哇海贼王真的打超久耶， 嗯嗯嗯 嗯， 嗯，但你 是我，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因为我觉得打的久的有那种铺陈的张力，然后快的节奏有时候会觉得，嗯， 怎么这样？ 哎、欸， 怎么这么快？ 我是觉得各有好处，可是我觉得鬼灭它就是有一点，就前面可能要把梗铺的很多，就它还有分什么阶级什么有的没的， 哦、 可是后面阶级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影响啊！ 啊哈。 对啊，他就是分一到九集，可是一到九集根本就是完全，他连从最九集直接就没了，后面就什么都没讲，我就觉得就是急流勇退，有点快的莫名其妙。 嗯， 对对对， 好的，谢谢老王。 好的，谢谢，拜拜， 拜 拜。 待てね。 静谍放送。 生活只剩不快活。 做工的人，戏剧主题曲《你的世界》，华研唱作星星王耀扬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巾，每一包就有2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羽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13天没有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也是连续38天没有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新冠肺炎维持440人染病，7人死亡，402人解除隔离。疫情趋缓，指挥中心致力推动防疫新生活，周末就要搭乘高铁实际走访垦丁大街，同时把记者会移师垦丁。指挥官陈时中说，第一站选垦丁主要是清明连假点名垦丁太拥挤，以致商家收益减低，但也笑道是我自己很想去啦，希望借由自身力量从台湾最南端示范一下旅游可以开始了。日本高中野球联盟今天宣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原定8月开幕的夏季甲子园确定取消，成为1941年来日本战后首度停办夏甲。日本3月才取消了高中棒球选拔赛春季甲子园，没有想到疫情延烧至今，先前传出8月10号开打的夏甲可能取消时，还有10000人连数希望如期开打，只是日本高秋野球联盟今天线上开会仍然决定取消，总计49所高校代表队的甲子园梦碎。日本夏季甲子园曾经在1918年的米暴动还有1941年的大战终止，今年受到疫情冲击，相隔79年第3度终止，也是日本战后第一次。根据估计，夏甲终止的经济损失达到672亿4415万日元，相当于台币187亿8946万，球员更难承受，生涯最后一次的希望恐怕比经济损失更大。南韩今天新增32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时隔9天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又回升到了30例以上。梨泰院夜店确诊案例累计193例，尤其位于首都圈的补习班 KTV 也有案例，似乎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原本南韩教育部考量再过半年12月初就是大学入学测验，决定全国高三学生今天带头重返校园，但仁川市还有京畿道南部安城市分别因为老师出入夜店又传染给了2个高三学生，加上这些染病学生又去了投币式的 KTV， 其他移动路径也还没掌握，多达75所高中临时取消返校，甚至还有学生刚到学校又折返回家。 新加坡卫生部今天通报，境内新增451人确诊新冠肺炎个案，绝大多数为外籍移工，只有一个新加坡公民，决定全国6月2号开始分三阶段恢复活动。第一阶段的防疫措施依然十分严格，民众必须戴口罩才能出门，关键而且风险低的经济活动恢复，学生分阶段回校上课，病毒传播风险较高的零售业还有娱乐业继续关闭。如果社区病例维持稳定，义工宿舍也能控制，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允许人数较少的社交活动。第三阶段，多数经济活动恢复，但是民众必须要时刻遵守安全措施，直到疫苗问世。中国咖啡连锁品牌瑞幸咖啡涉嫌财务造假，虚增将近22亿人民币交易额，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4月7号处分暂停交易，随后更要求下市，不过今天大逆转，纳斯达克交易所公告瑞幸咖啡今晚在美国复牌。瑞幸咖啡要求听证会，主张听证会结果出炉之前应该继续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董事长张正耀今天也发声明道歉，但是强调瑞幸咖啡已经根据内部调查结果积极整改，纳斯达克不等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就要求瑞幸咖啡退市，实在令人遗憾。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61点，2059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198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点，28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9点，10943点。香港现在下跌23点，24364点。新加坡下跌24点，255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7点，10907点。成交金额1686亿。滞留方面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各地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请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孩子健康免疫调节是关键， LP33 益生菌胶囊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效认证，辅助调整过敏体质和免疫调节，天天使用 LP33 免疫调节好，过敏没烦恼，请洽全省康诗美或上网搜寻 LP33。 每天平均北捷客运高达200多万人次，台铁近100万人，防疫期间人潮聚集，你是否也会担心看不到的防疫漏洞？ 德国凯驰专业用洗地机，能彻底清洗地面污垢，消灭所有病菌足迹， 全力防疫，全力守护。 全球最大清洁设备品牌德国凯驰 Kultra。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妹妹要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个礼拜当中最期待的一个小时又来了，想要知道今天有什么人要来告解呢？周三告解室现在开放。告解是什么意思呢？告解就是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想要说声对不起，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对自己，对这个世界，说声对不起。 您去种睫毛啊？ 我是刷了透明睫毛飞天膏。哇， 真的是很飞天耶，有点不习惯耶。 你想要吗？下次我帮你擦。 可是我睫毛很短啊。 它一擦就翘起来了。 好夸张哦。 让你翘起来，你直播的时候读书会大家盯着你双眼看，更加进入你的状况。 好夸张哦。现在灯从你的头上洒下来，我看到脸上都是，对，都是你睫毛的阴影。哎， 讲话很浮夸、欸， 是真的啊！我只是看，我只是就我看到的讲， 这么有用， 好可怕哦！今天告解室的第一位朗 K， 你好， 你好， 你有醉吗？ 我是台中的小红。 你的醉是， 就是有长辈介绍一个女生给我，但是我看完照片后我拒绝了，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外貌协会。 你可是如果她跟照片不符怎么办？有的人就是不上相， 但第一关你就过不去就对了。 对，第一关就过不去。 OK， 没有关系，你挑别人，别人也挑你，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被打过几次枪啊。 没错。 对，好了，拜拜， 谢谢，拜拜。 biu biu biu。 等一下呀，我一直很好奇，你每次那个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你是在唱哪一首歌啊？ 没有啊，不是那个影片会这样吗？ 哪个影片？ 有个大妈那个 biu biu biu biu 那个大妈。 对，应该是这样。可是每次你的 biu biu biu 都让我觉得我们是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没看过那个影片。 我现在开抖音让你看一下。 我不要啊，我 biu 你就知道啦。 Hold up， wait a minute。It's a chopper。 他那个节奏怎样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是这样三次三次。 哦哦哦哦，学起来了。 有罪的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解，不用讲你是谁，你也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聊天室当中告解。我有罪，我要告解。我有个同事只做到月底，他是我的性幻想对象，而他是同性，他还不知道，不方便 call in， 因为他现在就坐在我旁边听哥哥妹妹有意思。 那 他这样上聊天室，他就看到不是吗？ 对啊。 02-23-63-995，嗨！就现在就突然聊天室暴增，想说 是我吗？ 哥哥，我是不是别人的性幻想对象呢？哎、欸，你好， 玛丽好， 你有什么罪？ 我是阿令 啊，对不起，我会问你是谁？ 你的罪是？ 我是阿令，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有三个好的闺蜜，就是喊我是三个闺蜜，然后各自我两个闺蜜各自都有家庭的，可是 A 的老公跟 B 的女生同学发生了不伦恋。 A 的老公跟 B 的同学发生了不伦恋， 就是 A 的老公跟你的闺蜜 B 发生了 不伦恋，就是很奇怪的三角恋情。 这 是我们三个都是很好的同学， 这样有三角吗？ 哪三角？ 对， 就他老婆、他老公跟他这样。 对啊。 然后两个彼此A 跟 B 他们都是有家庭的。 对，然后我就是他们刚好两边的垃圾桶。 哦。所以他们都知道对方的 另外一半都知道。 都，所以这就是你们全部都知道彼此在不伦。 只有我知道。 哦，只有你知道。 对，因为两边就是我的闺蜜嘛，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他们的家庭怎么了，跟她的老公之间怎么了。 让我们重新再厘清一次哦。 好。 你。是令，你有一个闺蜜女生是 A， 对， 她的老公 A 先生跟你的另外一个闺蜜 B 小姐搞在一起， 对， 所以 A 会跟你抱怨，哈，我家那个老公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对， 然后那个 B 会跟你抱怨说 这个男的怎么了， 哪一个男的， 就是 A 的 老 A 的老公， 对 A 老公。 这个男的怎么了？然后你不会跟他讲说，哎、欸，那是我们闺蜜的老公、欸。 有啊，我都会跟 B 讲说，我只有要放手，因为我就会伤害到两个家庭。可是我心里就很挣扎，而且最近就是不是很火红的韩剧《夫妻的世界》嘛，那我看了，我就觉得追完就觉得，我、哦、心里好有 罪恶感， 好有罪哦，罪恶感。然后 所以 他好奇 A 男怎么了是什么意思？ A 男我就是他是惯犯吧。 所以你 B 女的抱怨都会说， 就 说 A男怎么，对，他会抱怨是什么？ A 他会抱怨 A 男就是常常时间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控， A 男四处去啊，然后就是可能嘴巴就是很爱亏妹啊。 所以他的抱怨是对 A 的吃醋这样， 而不是自己老公，他自己老公没事，晾在那边， 他连参与这个游戏的资格都没有， 完全不爱。 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已经就是结婚都很久，都20几年以上了，所以我觉得对另外一半都有一点疲乏感。然后就是通常我觉得婚姻会这样，都是会抱怨另外一半，或者对家庭那种无力感。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有罪，就是我不能告诉 A， 然后我只能在规劝 B 说你赶快放手，不要伤害两边的家庭。可是我就觉得 B 就是好像就是男的，就是偶尔就是讲一些甜蜜，就让他头晕晕啊，然后就会又舍不得放手。 逃累累。 对。 那他们这样外遇多久了？ 应该快2个月吧。 哦，还很新 耶、欸 啊、哇、啊、要放这个哦，还在兴头上啊。 对啊，然后我就有时候我就想到，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我每次都是泼 B 的冷水。 嗯， 我就说你就看到，比如说那是你是正宫的话，你会觉得你老公这样， 你会作何感想？ 对，我都会用这样泼他冷水，然后劝他说早点放手。 嗯， 对，而且我们是三个很好的闺蜜。 那他们是怎么勾搭上的？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夫妻失调吵架，然后 A 男就问说你怎么啦，然后说我跟我老公 怎么可能会去问你老婆的闺蜜怎么了啊。 对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这很妙啊。 对， 我说我就会开玩笑，我说为什么他 A 男不来问我。 所以这个男的本来就想要搞事嘛。 对，那个男应该是长期都喜欢搞事的男人。 乐色 哥这么凶，这么气。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 A 男，有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要 酸他， 对，去刁他。 嗯， 对，可能他会觉得我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 嗯、 可是我都假装没有事这样子。 哦， 他会觉得我都会用隐喻别人的事情，就是告诉他说啊，男人不需要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说，嘿，我知道你在搞事，我知道你搞上我的闺蜜，你可以收敛一点。 就是我也在想说，最好全是让他可以退。然后的一个比较说话圆满的艺术感去告诉他，可是我还没找到比较好的方式。 嗯， 可是我又觉得心里真的很挣扎。 嗯， 就是可能一个晚上会听到两个女生都在跟我讨论同一个男生， 哦、 两个女生讨论同一个男生哦。 对，因为我就是刚好中间那个垃圾桶啊。然后我心里就会听完 A 女跟 B 女的时候，我觉得， 那听完 A 的抱怨说，吼、哦，我老公这样子，怎样， 对不对？ 啊，没关系，他女朋友跟我这样讲， 对，我就当下只是想骂那个渣男而已。对啊，可是我又无能为力，我就看完那个故事，我那个 夫妻的世界， 对，然后我想说，天哪， 这是真实人生啊！ 对，真实人生就发生在我那个身上，然后我每天听着广播的时候，我想说，哇，每个人故事那么精彩，可是。我该去跟正宫讲嘛，可是讲了可能三个 就破了， 都破了。 嗯嗯嗯， 对啊，然后我就会很挣扎。我每天听完，每天都在听他们倒垃圾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 好的， 谢谢你，你辛苦， 你真的很辛苦，真的。 你们两个会有好的建议 哦。我们也是不建议你去跟正宫讲啦，因为最后炮火。被波及的一定是你啦，就是不要想说就是要淌这个浑水，最后死的一定是你。 嗯， 对 啊，这个能够解决就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这感情的事都是自己的事，就旁人不要多插手。 只能默默听着他们道德垃圾，然后规劝 B 女赶快放。 嗯哼，是的。 好的，感谢两位咯， 再会了，拜拜， 拜拜。 跟明天就要上片的马克信箱本周也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嗯， 就是以为就是我的男朋友他女朋友说怎样怎样怎样，我的男朋友已经答应他女朋友，就说 what？ 我觉得这最麻烦就是 因为他两个冲突关系，我还不能联合 A 这样，就是如果 B 只是单纯外遇其他的男性，好像觉醒不了，可能还可以跟 A 一起想办法，我们一起就是把他摇醒，不行，他们两个强碰啊， 对啊，怎么办？你现在有点代入感吗？ 因为以前我们就曾经这样摧毁过我们身边的要萌芽的爱情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不适合 啊。我想听，我想听， 有没有跟你说过吗？我们 好想听，好想听， 这都过去了，应该可以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好好， 就我们就是一群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出游，然后就是那种出去玩几天几夜那种，都是一群好朋友啊。然后晚上就是大家会喝酒，很放松啊，然后又在海边干嘛的，然后就聊聊聊聊聊聊聊聊，然后突然发现， 他们亲在一起， 两个在亲亲，然后就吓到我很慌啊，我就冲过去把他们脸都掰开，就把那个嘴都推开，我说你们两个不要闹，我就用那种老师指责说，就手叉腰这样，不要闹，不可以再亲了，隔开 ，OK， 然后转身我聊天就又亲在一起，然后反正那个晚上就是。你知道酒精就很可怕嘛，就是有点醉，就是觉得很开心。我们就想说，那可能就是 只是那一个晚上， 就那个晚上就是好玩或干嘛的，就警告之后，没想到就是玩完那一趟旅程之后，我们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好像真的就是那一晚之后， 好像萌起爱苗， 会有种错觉，说我是不是真的对他有感觉呢？ 但是女生是有伴侣的，还是男生是有伴侣的？ 那个时候好像两个都单身，但是我们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就是不合适，你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 但他们本来就是，你们都本来就都是朋友嘛， 我们就都是朋友啊。然后就两个可能有点困扰，就会比如说他就同一群，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去问了另外一个人说：“哎、欸，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 女生 。”然后可能那个女生也跟我说：“哎、欸，我觉得我好像 有点喜欢那个男的。 我”他们都不确定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两个垃圾桶就对照彼此的证词，发现出事了，不行，各自攻破，然后我就跟他说，那男的不太 OK， 我跟你说，他年轻，我玩多凶，你知道吗？我开始讲他的坏话，成功摧毁一段要萌芽的花朵，还好成功， 因为现在这个男的很幸福嘛， 对啊。 女生朋友听到说不是啊，因为现在原本有可能是我跟他很幸 福、啊、他们现在也会笑当年好不好，就是自己会觉得说哎、欸，那时候好像有点中邪 香了 对对对对， 那女生现在呢？ 今天是周三告捷 啊，难过 你有罪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吴玛丽今天就诉说他自己的，你现在不觉得这是罪，对不对？你还是觉得是个正确的抉择？ 我觉得这绝对是正确的， 绝对。 你要想，因为他们两个我们都很熟，就觉得他们谈恋爱好像不会是一个，就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好的恋情。那万一他们硬要为那一时的冲动在一起，他们分手会搞得这一团都很困扰、欸。哎， 但是你们现在也根本没有团啦、 啊， 对吧？ 我们是还可以约出来一起，我们现在都。几十年过后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晚上喝酒，然后干嘛的？笑当年，这不是很棒吗？ 就算在一起后几十年过后， 那可能就要像你那一群一样哦，有约他就不能约他，有约他就不能约他。 哎、欸，你干嘛讲出来？我没有说我不能去哦， 我有罪。于是我就这样茫然失去了你的踪迹，翻开地图竟是过去。 千万保重好不好？0223639955，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有，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小时候曾经霸凌过同学。 哦，那那个霸凌是程度是如何？ 我觉得还，其实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是霸凌。 你做了什么？ 就是隔壁的小男生他就是有点笨笨的，然后老师因为我那时候小很小，所以数学还可以，老师叫我教他数学。然后那个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没有零用钱。那他还不错，他都有零用钱。 你勒索同学啊！你勒索同学！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就是我教你数学，然后你给我零用，给我就有点小零钱这样子？然后他好像就答应了，然后就真的给我钱了。然后后来我也有点忘记，就是有这个印象。对，然后他很瘦小，然后又拱拱啊那，然后我都会。有点小欺负他然后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捏我大腿然后就不乖就捏下去 所以你也会捏他 捏他大腿又拿他的钱 好可怕哦 就是小时候感觉那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就是就是后来讲到这些霸凌的议题什么的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这种人可是我只对过这个同学 好 我不是惯犯 好的谢谢你的告解 而且我就是昨天在同文姐的节目直播旁边看到他留言应该是他 你怎么确定 就他的名字很特别然后我有去 FB Google 他感觉应该是他 而且那个名字没什么机会撞名就对了 对 Google 下来只有一个人 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听飞碟联播网哇 对而且我之前都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就是我看那个留言都没看到他然后他昨天有留言我就想说是他吗我就很兴奋我就想说我要等今天打电话 那时候他的留言是什么是跟 我昨天他只是针对那个童文姐的话题在留言这样然后我昨天一直在挣扎说我要不要在 FB 里面密他跟他说小时候那件事情是不是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想说他会不会有听飞碟然后听到你们讲然后就是 当你那个教你数学的 你同学对不起 好哦希望他有听到 对 好 谢谢玛丽谢谢马克 再会了 拜拜 拜拜 都是你害的害我现在大腿 OK 从小被捏到大我一直以为那是胎记 怎么可能 后来发现不是是坐在我隔壁那个功课比较好一点的女生有没有一副眼睛我就是没有戴眼镜所以黑板看不清楚数学算不好啊 数学不好有时候是我们中文的理解能力 不好哦理事长上升是不是有没有一 支铅笔可是你看那同学齁他不是不会算他没有理解题目中文不够好所以理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是不是有女儿啊 哦你们常听到那个雅婷张雅婷对我女儿你看 多益950分嘛 要理解啊光绪宣统推推减一减你就可以算出来啦 你知道溥仪是几年死的吗都是你害的我在1960年代的时候才过世其实是很近代的他其实有参与过人类的20世纪哦在聊天室大家有问说理事长是不是下礼拜来告诉你理事长5月份的 quota 还用掉了下次要见应该是6月 要等一等哦有没有一副眼睛当我戴了张开眼就能看清你没有一支铅笔能够描绘我爱你 心都是你害的。 我也跟欺负同学的这个刚刚的这位 calling 的女生一样有罪。我也是在小学的时候欺负一个同班的女生，她有一点身心障碍，所以都不讲话，让我因为功课压力大而欺负她，也有捏她大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对不起她。 想尽办法和你延续，都是你害的。我那么想你，脑袋不堪一击，都是你。 02-2363-9955，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有什么事情？可能是深埋心底的秘密，我是最近反省一下啊，有事情没有做好，想要跟谁说声对不起呢？02-2363-9955。 爱我那么想你，想你想的那么。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呢？ 我曾经睡了我朋友的女朋友。 哇！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呢？ 大概是四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是几岁？ 二十五六岁吧。对，就是像玛丽说的一样，酒精误事啊。 那 所以你们两个单独喝酒吗？ 没有，就是一群好朋友在 KTV 唱歌这样。对，然后我就送那个女生回家。 那为什么她男友为什么没来？你的朋友为什么不在？ 其实我那个女生才是我朋友。对，然后后来她才介绍她男朋友给我们认识，这样。对。那天那男生好像因为有事没有办法来吧。对。 那什么意思？叫做你睡了你朋友的，你睡了你朋友的 女朋友？ 那没有啊，那个女的朋友才是你的朋友啊！你从一开始故事就编错了吧？ 不是，因为后来我跟那个女生的男朋友也很好。对，那个因为那女生男朋友比我们大，然后她一直把我当弟弟这样。对， 好的。 那你送她回家啊？算了， 好的。 没有， 谢谢你的告解。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 Spend a lifetime this way. Oh, what a shame. So I got busy throwing everybody underneath the bus. Oh, and with your poster 30 foot high at the back of Toys R Us, I wrote a letter in my mind, but the words were so unkind about a man.Time. Is this the sound of sweet surrender? What a shame we never listened. I told you through the television, and all that went away was the price we paid. People spend a lifetime this way. 同样是霸凌专题，我也有罪。国中的时候，因为一个男同学他没有变声，我就觉得他声音很高，听起来很怪，所以我对他讲话语气都酸言酸语的。 我有罪要告解。原本我答应同事这个礼拜要去绿岛，我还夸下了海口说风雨无阻哦。结果发现，啊，去绿岛要6000块，我就决定不要去了。我有罪，一样是国中的时候画班旗，我就把老师的头像画在班旗上。这其实看起来还好，你就画，因为 阿姨可能给他画得很丑，是不是？ 哎，对，啊，老师是秃头，老师看到好像很难过。What a shame. Ooh, ooh, ooh. Such a shame. What a shame. Pitiful shame. Real shame. Horrible stuff. Proper shame. Shame. Shame. Shame. Shame. Shame. Shame. 乐坛2020奥运抢先开幕，最强男生山姆史密斯联手铁肺天后戴米洛瓦特，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夺牌率100%金牌组合，空降全球 iTunes 冠军，请听环球山姆史密斯戴米洛瓦特全新单曲 I'm Ready。 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林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林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是见满下来呀，爱爱真来耶。 今年最暖心的歌曲，范丞飞《奶爱转来嘞》。2019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最佳作词，客家委员会温暖发行。 我是秀楼俊硕。 我早就背进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的视线封闭，希望你跑在一间高校。我送你高地背过山来的兄弟啊， 没有地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周三告解室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 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想要跟我另外一半道歉，我男友道歉。 请说。 之前我们曾经有因为我疑神疑鬼，我跟他吵了很大的架。他觉得很累。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我跟他说我不会再看他的手机，可是因为到晚上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拿起他的手机看，虽然他手机没什么东西。对，就是我想跟他道歉这样。 哦，那你们现在和好了吗？ 现在是和好啦， 那 然后感情还不错。 所以晚上你们现在住在一起吗？ 对。 那为什么晚上会有股冲动想要看他手机啊？ 可能晚上他睡着之后就太无聊吧。 夜晚令人发狂， 真的哎， 就会想要拿他的 那个手机在发光，你看不到吗？ 对。 那你以前是有因为这样有抓到过吗？ 有，我前男朋友就是这样， 但是前任不是现任。 对啊， 对，不是现任，但是就是会影响到，然后现在慢慢在改掉这个习惯。 好的，请加油。 嗯，谢谢， 干巴爹， 拜拜， 妈妈，拜拜。穿着雪松服 ，It's so sexy， 他的表情无辜 ，so sexy， 衣服在不在？我这个黑马王子把他救出来。他说我不能牵手，不能给你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都不行。添了扣分，给我下酒帽，这个酒便是我放的。It's so sexy， this is so sexy， 缤纷的女人我找不到，缤纷的女人都抱紧我。It's so sexy。 我有罪。 什么罪？ 我跟路痴前女友吵架之后，就把她一个人丢在池袋的街头，我一个人回饭店。 这真的很坏，而且又在国……哦，我不知道，说明他们是日本人啊，说明他们本来就在日本。 这真的很坏。 这个蛮坏的。不见怎么办？不见了怎么办啊？ 不见，他都大人了，他可以自己拿那个问吧，手机问吧。 那如果就是不见了啊，你就是找不到他啦。 我有罪吗？到底打几分？到底打几分？ 我有罪。 怎样？ 一样是国中的时候的事啦、啊。那、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帮同学蒸便当，其实我是真的好心啊。可是我蒸完才发现他那天带的便当是寿司。 欸，我真的没看过有人把寿司装在便当盒里面欸。 不然寿司要放什么？ 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 你说一个保鲜盒。 小时候不是那个铁的那种便当盒吗？保鲜盒外面看就会知道那个是 不能放蒸饭箱的。 对啊。 02-2363-995，周三告解室。瞬间满线，我不太理解这种共感性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曾经在某个地方把一个人丢包的经验？ 因为在聊天室里面很多这种，我也而且都在日本欸，你们为什么在国外丢包啊？ 我觉得丢包是真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欸。 你们到底吵到什么，气成怎样要说 把它丢在他一个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我甚至觉得就是你在你熟悉的城市就是转头就走都是很。 啊，我们在房间吵架，我把它丢在房间去客厅，这样可以算吗？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这样没问题，没问题，大丈夫です。 OK。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是台北的米粒。 你的罪是？ 我有罪。我国中的时候，我很对不起一个同学。嗯。我国中的时候偷了他的 iPod Touch。 哦。 然后回到家以后，因为有上锁，我把它全部刷白，变成我的资料。那台 Touch 到现在还在我的家里。 哇！ 犯罪！ 这真的是犯罪，是侵占哎。他一直不知道，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 就同学而已嘛，就把他扛回家了。 同学而已， 所以是你就是说，哦，你有了不起，我也要，我就把他拿走这样。 我就把他放学的时候拿走，然后回到家把他刷白，变成 哇哦！然后所以那一台你也从来不敢带去学校，对不对？ 对，都在家里用，然后到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 真的蛮坏的，你有罪。 对不起， 再见， 拜拜。 你这个小偷，小偷，小偷，小偷，咋了吧？2020年，你好。 喂。 嗨。 你有罪吗？ 我有。 你的罪是？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举办一个社团的运动会， 嗯， 然后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要在学校玩躲猫猫， 嗯， 然后那时候我有找一个学弟去，就是去这个运动会， 嗯， 可是那个学弟比较安静，然后。反正他就超会躲的， 嗯， 然后后来我们已经结束这个躲猫猫项目，要去一个反正就新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忘记他了，我们都没有去找他，然后后来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就时间又过了一下子，然后之后 这样， 之后 一下子很关键，一下子是多久？ 几小时吗？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OK。 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其他人呢？”我就说， 嗯， 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大家找不到你，所以他们就先去其他地方准备下一个项目。 ”OK， 所以你骗他。 对。 哦，好，了解。 嗯，好。 有罪。 拜拜。嗯， 再见。 拜拜。 还有不是那种，就是哦，忘记了，然后可能两天、 就 是三天， 两天，孩子应该自己走出来吧。 我就是很勾引啊！那躲猫猫不是就是不能被人家找到吗？那我当然就是没有人来找我，没有找到我就是很厉害啊！我就躲猫猫之王啊！这两天我真的好饿，我真的好饿，我都只能吃自己的。 什么边选躲猫猫？ 02-3639955，嗨，喂，你好，你有罪吗？ 你好，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曾经交了一个女朋友， 嗯， 可是那个女朋友背叛了我， 嗯， 然后之后我跟那女孩子分手之后呢，我对接下来的每一任女生都是只是想要发生一夜情， 嗯， 有一种想要报复的心态， 嗯， 这样对，然后这样维持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想对我所做的行为说声对不起。 那你现在已经就是有认真要交往了吗？ 已经有了，已经有一个要准备结婚的老婆，有一个对象要结婚了。 OK。 对，只是这件事就是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觉得很内疚，因为在路上也会看到那些女孩子， 在路上， 就是，那些女孩 子在路上会看到 太多人面， 在路上 是吗？ 真的五六年之间，你有画政治吗？你有算几个人吗？ 这五六年应该说是这一年，我才交了一个这么稳定的对象。 对，我说过去这五六年你 有统计吗？ 你有统计，就是有多少你交往了多少人，然后你说你只想发生一夜情，是发生关系以后第二天就不联络那种吗？ 其实有几个，还有几个都是已婚的。对，然后有几个都是未婚的，然后可能有些都是各取所需，但是有些都是就是 反正你 就是隔天就不联络。 嗯， 对，就狂玩，然后等就在有一次我在遇到前一任，就是那一个曾经伤害过我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她这件事情。 嗯， 然后她也告诉我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做。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这几年我自己在做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是不是在讲一个俗谚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 因为这是真的，这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内疚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在路上还会看到那些女孩子， 又还会看到，又还会看到。对对对， 这太夸张， 这太夸张。你住在马祖北干是不是？就人数人口很少， 我住的地方 应该说他 他应该觉得说我来告诫你们俩那什么嘲讽的态度。 对不起，我有罪。 那你是台北人吗？ 桃园。 哦，所以桃园可能也不对，桃园人也很多、啊。 桃园人超多，好不好？ 那你不就是都不能跟你现在这一任去一些桃园的闹区、大圆柏，然后那些逛街？ 对，有时候会遇到，然后遇到的时候跟那些女孩子打招呼这样。然后现在那些女孩子，她们我也会就是，碰到的话当然打声招呼，也许还会再多聊一些这样。聊天的过程中，其实她们好像也知道说我那时候的状态，她们也知道。他们叫做渣男啊， 渣男。 好的，你有罪，再见，拜拜， 拜拜。你还能出门逛街，很幸福啊！ 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啊，好舒服哦。 对啊，车内空气也好清新，真让人舒畅。 哎，女儿呢？ 他在车上睡着了。即日起至6月30日，回宾士原厂进行夏季检测，用全方位细心服务，连看不见的地方也妥善照顾。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雨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鱼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鱼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昨天说到了神呢跟魔神呢，他们就想要找到一个不死甘露，然后皮斯奴就说，好啊，你们要找不死甘露的话，你们就是拿那个拿一个棒子去搅拌海洋吧，然后也许你搅搅搅搅搅，你就可以从海洋当中得到那个甘露。其实这个我现在大家用这个白话文再讲一次，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呢？ 就将棒子插进海洋里面搅拌， 搅 就会产生出什么东西？其实好像是有点性暗示的行为啊。那昨天有说到啊，他们要搅拌海洋，那什么东西可以搅拌海洋？当然就是要拿很大很大的一座山脉，然后呢，用一个龙王当做绳子。可是这样子弄到龙王真的是很痛很累，所以龙王就吐出了毒液，差点毁了全世界。那湿婆呢，就把这个毒液喝下去，拯救了世界。那虽然拯救了世界，可是因为那个毒液啊很毒，湿婆的喉咙就变成了蓝色的。还有因为摩擦的关系哦，这个山脉的山就起了火，很多住在山上的生物都死掉了。那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位神就降雨啊，先把火灭了以后，从山上又留下各式各样的汁液混进了海洋当中，于是海洋变成像是牛奶一般的乳海，白色的乳海。那个汁液啊跟甘露很像，神明喝下之后就会不死，可是呢他们还没有能够拿到真正的甘露。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接着下来呢，众神就靠着毗湿奴的力量继续搅拌着这一个乳海。如此一来呢，海洋就变成了醍醐的状态，太阳跟月亮就现身了。接着下来呢，海洋又出现了更多更多的神，更多更多的神，神圣的母牛，最后出现了一个医神，他的手上 医神。 就拿着装着甘露的壶，你要我 cue 陈奕迅的歌是吗？ 我以为最后会放陈奕迅。 医神，今天来不及放最后一首歌了，所以我们就还是用 MC Hado 的酷马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当然，这个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我听到如海 受不了，是不是？ 嗯、有点受不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再会，拜拜。 流行基因最强组合，混血女生海尔西首度合体，百大 DJ。